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在今天的激情赛场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转播的是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现在呢进入到了争冠组的比赛，北京国安队对阵广州队的较量。我是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非常高兴的还是请到前国安队的球员南方南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南指导你好。 你好王毅，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比赛呢刚刚开始1分钟，北京国安队获得一次前场右侧的角球，张稀哲开出角球，在禁区里面的第一次争顶球呢，找的是安德森席尔瓦这一点啊，但是呢安德森席尔瓦在对方的干扰当中呢并没有能够争到这个点，球顶到了对方队员的身上，反弹出了底线，继续来主罚角球，国安队的第二个角球。比赛刚刚开始1分多钟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双方呢在禁区里面这个位置的争夺呀还是很就对抗很强的啊，谁也不愿意让开自己这个身位。吹了36号何超啊，提醒他手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国安队呢准备来主罚第二个角球，依然是由张稀哲在右边路开起来，禁区里面第一点被对方解围出来，禁区外打一脚远射，皮球呢打得相对比较正，被对方的门将刘殿座将球拿到。 对，刚才这两个角球的落点啊都差不多，基本是在前点靠后一点。 但是这两个点呢其实都是找的这个安德森席尔瓦这个点啊，但是第一下呢他蹭了一下，第二次呢对方直接是抢到这个点，把这个点解围了。两支球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啊，这个时候呢相对比赛进入到一个军事的时候，介绍一下首发的阵容。北京国安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实际上是排出的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守门员是1号侯森，在后卫线上呢16号靳鹏翔，22号于大宝和19号刘欢啊、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呢4号李磊和27号王刚，后腰的位置上6号池忠国，15号高天翼，前腰的位置上是10号张稀哲，顶在最前面的是张玉宁和11号安德森席尔瓦。其实这一套阵容和在前几天啊面对上海海港队的那场热身赛的时候的首发阵容是完全一致。 对， 而且呢我们可以现在再去回想哈，在联赛第一阶段最后的三场比赛，包括尤其是也战胜了长春亚泰和4-2击败上海申花的比赛呢，国安队都是打的这个三中卫的体系。 对，三中卫。 这时候广州队再一次前场进攻的左侧韦世豪横向内切，禁区弧顶上没有人啊、结果对方跟进打门打飞了。 这个还是咱们的三个前卫啊。在回防的时候没有及时回收到咱们禁区线外。 而且刚才呢是中场的一次失误球，被对方呢断球之后打了一个反击，韦世豪内切传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是没人了， 没人 了，完全出现一个空位。 应该说整条后卫线呢已经都收到了禁区的里头。 如果说呀这个位置上要是比如说高拉特阿兰或者 埃尔克森是吧？ 对， 这个球可能就确实是会比较危险。 没错， 如果是外援的话，在这个位置上起脚，和刚才在这个位置上打门的十五号严鼎浩相比，那肯定威胁就更大一些。 对，其实刚才外围这下其实空档挺大的，停一下再打门，他这个时间都有。 对方呢争抢高球，在背后二十七号中后卫吴少聪这个膝盖应该是顶在了安德森席尔瓦的后背上，席尔瓦倒地。他认为呢这个球对方啊是有犯规，裁判并没有吹。今天呢广州队这边首发队员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32号队长刘殿座，在后备线上呢左边是33号钟义浩，右边应该是25号邓涵文，中后卫是27号吴少聪和21号高准翼。中场的位置上呢两个后腰36号何超6号廖立生，两个边路呢22号张修维和15号严鼎浩，前面应该是7号韦世豪和17号杨立瑜，打了一个4-4-2。今天的主裁判是张雷。 看广州队这个首发阵容终于实现了全华班。 对，这是而且纯正的全华班， 没错。 对方的后卫头球解围出现了失误，看安德森席尔瓦切入到禁区里面，但是这个位置上呢不是他的特点，起脚打门， 哎呀 没有能够打伤力量。 不过从内部这个突破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席尔瓦刚才这一系列还是不错的。 对，脚底下的速率呢虽然说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个球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从两个人的中间过了去， 抹过去之后左脚的一脚打门，面对上来滑铲封堵的队员，这个左脚稍微打得有点急了，没有吃上部位，打了一个进门柱，球出了底线。开场之后呢北京国安队的第二次的攻门，第一次呢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打得相对正了一点。其实刚才啊从右路突破完成内切之后，对于安德森席尔瓦这是他的一个甜点位，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 他左脚 所以刚才呢是右脚内切形成了突破之后，但是比较遗憾就是这脚左脚打门啊是没有能够打上。 对，因为刚才吧他这个左脚一是没打成部位，第二一个啊对方已经封进脚了，想打进脚也困难了。 滑铲的过来之后呢他可能想避这个滑铲这一下王刚交给高天翼，在进攻的右侧边线，对方两个人收回来防守高天翼，高天翼呢把球再回给身后。今天呢中后卫的位置上啊是上的靳鹏翔刘欢和于大宝。那实际上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中后卫的位置上啊使的呢是于洋，对吧？有时候呢还用一下杨帆，但是于洋呢因为做了手术现在呢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在 刘欢也踢过这位置， 刘欢也踢过左中卫，他在重庆的时候是踢满那个赛季的30场比赛打的就是左中卫。 对， 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守门员刘殿座交给中后卫，在左边路直接是一个大脚解围到中场，中场呢争抢高球，靳鹏翔头球把球顶出了边线。其实靳鹏翔这个身体条件啊是属于欧洲的教练员比较喜欢的， 对， 平时训练当中他的身体素质啊他的这种速度啊教练会比较喜欢，但是这个比赛的阅读比赛能力呢可能还是需要在比赛当中教练去了解去熟悉的。 对，他呢他的特点啊往前那下啊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就是需要他保护的时候可能他还要再增加一些。 石中国一个上抢断球，张希哲交给安德森席尔瓦，席尔瓦停球转身，左边呢已经有套上来了，交给左侧，看李磊兜起来传中，席尔瓦偷球抢到了这个点没有能够压住。 对，这球还是距离球门稍微远了一些，需要极强的腰腹的力量。 李磊呢没有停球啊，是安森席尔瓦。其实席尔瓦分给李磊这个球，球速是不是有点慢了？ 其实 李磊有点在等着这个球。 对， 在起球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球李磊刚才是没有调整，所以呢也没等席尔瓦完全再杀到点球点往前的这个位置。王刚在后场准备传球，被对方呢封堵了一下。广州队在前场进攻的左侧，这边是石中国和靳鹏翔两个人的加防，把球断下来，靳鹏翔的一脚解围，张玉宁在中场背身倚住人，第一下停得不错，但是呢对方的两个防守员已经贴上来了， 33号严鼎浩和27号吴少聪两个人呢是一个夹击把球的踢到了张玉宁的身上出了边线，这样广州队在中场发起外球，比赛呢开始了9分钟的时间啊。国安队这边呢形成了三次打门，其中有两次由安德森席尔瓦完成，这两次呢都没有能够打在门框之内，一次是头球，一次是内切的左脚，另外呢还有一脚远射是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但是呢相对比较正，被门将得到。对方呢是有一脚很有威胁的这个横传球，在禁区线的位置上的一脚远射，国安队长传打身后啊，找张玉宁，但是这个传球的力量比较大。其实对方这两个中后卫呢身材都是比较高，而且就是相对年轻，速度还是可以的，所以打身后张玉宁去插这个点，其实包括安德森席尔瓦他也不属于这速度型的， 对， 打身后呢可能效果不一定很好啊，还是要看一看比赛当中的这个结果。韦世豪确实速度很快，内切之后被李磊伸脚把球断下来，但是呢这球传球出现了失误了，被对方直接在前场断掉，还好对方的直塞啊也是 这球传高了， 对， 也传的没那么精细，让同伴也不太好评。 还是那句话，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是外援传球的话呢，其实在我们中后场这种失误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联赛鉴于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看看年轻球员啊能不能在关键的位置上咱们成长得更快一些， 哎，尤其在一些能够给比赛啊节奏上带来变化， 对， 决定比赛走势的一些位置上。对方的边路转移，中后卫的位置上呢向右侧找邓涵文，这个球传球力量过大，直接球出了边线，北京国安队在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因为国脚一直也不在啊，所以呢这个热身赛的成绩并不算说很理想，但是当国脚回来之后打的那场热身比赛面对上海海港大比分输球啊，但是呢安德森席尔瓦在那场比赛里面是进了两个球，所以现在呢要看一看国脚回来之后他们的状态如何，另外呢看一看安德森席尔瓦 A 席他在锋线上的这个作用。 对，今天应该算是第一次正式的露面。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对于他的能力啊，和对于他在锋线上攻城拔寨的这种作用呢，也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因为他的这个身价100多万欧元的这个身价，之前国安队引进100多万的这个身价的球员是什么样的这个水平呢？是当时的这个。谢尔盖耶夫啊，100万美元啊，他比谢尔盖耶夫要贵一点，因为他是100多万欧， 嗯， 差不多就是两个谢尔盖耶夫的那个身价。所以，这个赛季这8场球啊，看看他表现出怎么样的这个状态吧。当然，因为巴西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也很难用这个身价去真正的衡量。 没错。不过你看他啊，他的踢法应该跟国安队是合拍的， 对，他还是相对比较要技术的， 哎，对，他是喜欢你比如出街拿个球啊，分到边路，其实刚才也看了一眼，他分李磊完了那球之后啊，紧接着其实就奔禁区里跑了， 转身就往前前插了，而且他当年呢是踢5人制、啊，所以脚底下的技术应该是 够使， 问题不大，对， 这五人制这脚底下必须好。 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回交给守门员侯森，侯森再向左侧来转移。今年呢对于北京国安队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啊，几个外援呢核心外援一直也不在，另外呢国脚也一时迟迟不在阵中。国安队刚才的一脚在前场的横传球应该也是被对方有一个轻微的踩踏，倒地之后裁判并没有吹罚犯规，国安队还是在自己的后场把球拿起来，高天翼回交给池忠国。现在高天翼的位置呢和西哲啊两个人几乎是一个平行，所以现在这个阵型呢有点像池忠国啊打一个拖后， 对， 三个人形成一个倒三角。王刚想传身后啊，找前插的安德森席尔瓦没有那个过顶。 开局之后国安队打了几个身后，但是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对，节奏呢感觉还是有点慢。C 脚直传，安德森席尔瓦右边路左脚啊，这是右脚打门， 右脚 确实右脚这不是他的强项， 对，这球右脚也没打成力量， 嗯， 然后部位吃的也不太准，其实刚才这下，哦，张玉宁稍微的慢了 一 些， 哎， 也确实中路没有点， 但是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他还真的是在右路活动的多一点，虽然呢他是一个左脚，他在右路活动多一点，张玉宁更偏向左侧， 他可能更习惯在右路啊， 拿球内切 啊，对，内切的打门， 内切之后左脚兜一下。 嗯， 因为就像很多的现在就这种逆足嘛，对吧？ 对， 他为了有内切之后打门的这一下。 对， 但是现在对于国安来讲，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打身后，他从右路拿球，不是很舒服。 对， 那席尔瓦断球，好球，这是依靠个人能力，一对一啊，从高准翼的脚下把球断了下来。如果高准翼不犯规，席尔瓦再一趟，前场就成了他和张玉宁啊两个人去对吴少聪了。 对， 高准翼呢倒地的时候，脚勾到了安德森席尔瓦这个脚后跟。席尔瓦的重心带没了。 其实最关键的是张玉宁啊和安德森席尔瓦应该相互尽快的了解相互之间的特点。 对， 这俩如果说在中前场有这个化学反应的话啊，咱们前中前场的攻击力啊会大大的增加。 但是呢，张玉宁一直在国家队。 对， 齐哲定位球叫禁区里面，吴少聪头球蹭了一下，蹭到了后点，于大宝在后点拿球。左脚再敲，小角度打门，高天翼的打门被对方封堵，球出了底线。这下大宝的传球呢，没有，好像有点踢呲了的意思， 踢呲了，形成一脚妙传了， 对，直接一下把对方这个后卫就后卫线给打穿了啊！这要兜起来啊，禁区中间还真的全都是人，这一下踢呲了，正好踢到前点，在这个位置上有两个国安的队队员。张稀哲继续在前场进攻的右侧来主罚角球，这是国安队的第三个角球，开到禁区里面，大宝高球攻门， 点球点啊！ 嗯， 大宝这球顶的还是非常有力量，但太正了， 直接是原地起跳， 对， 甩头攻门，甩开了邓涵文的防守，但是大宝这个球的头球攻门就是顶的过正啊，直接是顶到了门将高殿座的刘殿座的怀里。 刚才邓涵文还真没盯住大宝，其实刚才大宝这个选这个点还是非常的好， 他有一个往前啊移动的这个动作， 对， 突然一顿就把邓涵文给甩开了， 没错， 他这个往前移动的时候突然这一顿，正好呢他停在这个球的点上， 对， 起跳之后空中的姿态啊也是甩头非常的充分，但是比较遗憾就是稍微的正了一点，没有顶出角度。广州队大范围的转移，交到进攻的左侧，钟云浩在左侧斜长传打到禁区里面，第一点头球点下来，危险啊！ 二点咱们保护的还是不太够。 嗯，这个球呢，争抢这个点的时候的头球解围，顶的方向，李磊和刘欢两个人出现了，怎么说呢，出现了这个误会，两个人争到一个点上，把球顶到点球点这个位置上去了，结果导致杨立瑜冲抢争顶这个点，还好高天翼啊刚才是及时回来了，杨立瑜撞倒了高天翼，而且把球顶出了底线，这个球裁判员呢吹罚是完成了射门，所以是一个球门球，双方倒地都不犯规。比赛打了17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0-0。从今天的所有比赛来看，是吧？上海海港因为外援相对比较齐整，也是表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3-1战胜了深圳。深圳的赢球呢，其实进的这个球啊，深圳这个进球呢，也是靠的是外援阿奇姆彭。国安队长传打到禁区里面，看张玉宁禁区的左侧边线拿球回交一下李磊。再回给张稀哲，对方的张修伟已经贴上来了，稀哲就给高天翼，外脚背再往禁区里面来领，张玉宁背身扛住防守人，再往禁区里面给、 哎、想给前插的张稀哲、但这球传到了张稀哲的身后， 因为也是被对手啊蹭了一下、这样对方这个球呢赶紧解围出来，金鹏翔扛住防守人往中间给高天翼啊，想不停球直接打身后，席尔瓦这边呢没有在第一时间前插，等球出来之后再去拿这个点，对方21号高准翼已经是回来了。刚才啊在左路张玉宁包括李磊和希哲三个人啊形成这个三角，还是给对方的禁区里面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席尔瓦背身第一下没有挺好，把重心的全放在靠莫少聪这个吴少聪身上，然后这个球是被对方解围出来，金鹏翔在背后对方犯规了。就是金鹏翔的上抢这下确实很凶，但是呢有时候他这个动作呀也确实比较大，容易犯规，动作出的这一下很猛啊， 就主要这第一下你能不能断到球。 嗯， 金鹏翔呢，今年在联赛当中是有过两次的出场啊，一共是打了98分钟，就是差不多每次有个半场球。我们看在广州队的教练席，郑智作为执行教练，但是他这个裤子上呢有10号，这是别的队的教练一般不穿的，是吧？别的队的教练员这个衣服上只印着名字， 这替补名单上有他应该。 对 对， 看对方的前场定位球，廖立生斗到后点头球，国安队解围出来，史中国拿球，但是对手呢马上在前场形成压迫，小池在边线的位置上这球带多了。 史中国护球的时候啊，还是因为身材的原因， 对， 偏瘦小，要想护球啊困难的。 好球，西哲外脚被这一蹭，逼过对方两个人的上抢，李磊再往前传，哎呀没有能够兜起来，被对方呢是把球给阻挡下来。 这下高天意上的有点猛，直接背后推倒了广州队的队员， 对，直接是把何超放倒啊！当然，这个球呢，在对方的半场 可以 有一个犯规，也可以、啊、 延缓了一下对方的进攻、而且这个犯规动作还不大。 从射门的角度来讲呢，北京国安队这边已经是完成了7次射门，其中呢是有2次打正球门的门框，2次呢，一次是远射，一次是刚才大宝的这个头球的攻门。王刚停球转身，但是这个传球呢方向并不是很好，被对方解围下来，刘欢交给李磊，李磊直接用右脚往禁区弧的位置上来兜， 还是打得急了点吧，我觉得。 对，刚才这个球其实不妨说通过这个中场，他身边呢有西哲有高天意，是吧，通过中场球员过渡一下。广州恒大队这样把球在自己的后卫脚下控制一下，国安队现在在中前场的压迫逼抢呢不是很凶，其实给了对方一些出脚的这个空间，因为毕竟有3个月的时间啊没有打正式的比赛，就是在进入比赛的状态和节奏上还得再找一找， 都得调调、 尤其你看国家队的这些球员从世预赛回来之后呢，虽然说是训练，但是也是在一个属于封闭隔离的状态下进行训练，而且完成了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之后啊，大家这个心里面可能会稍微的松一点，会做出一些调整。 对，而且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心情我估计可能大家 比较沉重 啊，也都不大好，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拿到的分数啊不足以这个出线。 广州队在前场进攻的右侧往中间敲，直接是敲身后，结果刘欢头球啊反而顶给了对方，对方边路起球传中到后点 没人， 杨立瑜这个传球力量太大了，但是刚才刘欢这个头球解围直接直对着这个杨立瑜顶，确实这个方向不太好啊。广州队在中前场连续的传递配合，韦世豪回敲一下外围打一脚远射，这是六号廖立生，广州队的第三脚打门。开场之后呢，广州队22分钟的时间里面完成了3次射门，这3次射门呢全部都是偏离了球门的门框，还没有打在国安队的门框之内，没有给国安队的球门啊施加足够的威胁。确实在中前场我们可以看一下，广州队在之前的这个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呢一共打进了39粒进球，丢了14个，但是39个进球当中呢是有24个进球是来自于4个规划球员，埃尔克森11个，高拉特7个，阿兰和洛国富各有3个，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靠外援。 对，他现在这种打法呢更多的是依赖这个国内的球员他团队的配合，但是你在禁区前的团队的配合就需要你做到非常的精细了。 对， 不像以往了，以往可能外援的个人能力他在那儿， 对，他通过一个人的突破呀， 对， 吸引防守， 没错，这样呢你就需要这个2-3个人或者3-4个人他小范围的配合，但是这需要极其的精确，你可能你稍微传高一点儿，可能这个配合呢可能就不在了。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这个规划或者有外援的时候呢，在防守方面的重心啊会更多的偏向外援，这样本土球员呢获得的空间就会更大。现在基本上每个位置啊该对着的人都对着 都对上了， 一对一的时候你又很难形成突破，依靠个人的能力撕开防守。 对方往前的传球啊，国安队这边呢又是靳鹏翔的头球，直接是把球顶出了边线，这样广州队在中场的位置上来发定位球，定位球下来之后， 这是犯规了。 在背后啊，拼抢张修为的这个背身拿球的时候犯规了，但是对方快发定位球啊，被张雷给吹回来了。所以广州队呢觉得不太满意啊，认为想快发偷一个。国安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已经是全部都回到了自己的禁区前沿。比赛呢打了24分多钟，啊，你看张雷呢跟何超说，就是必须放在犯规的那个地点啊， 对， 啊，而且很严厉的对何超说，口头警告一次。现在这个镜头啊对着叫裁判员呢，这个口型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是吧？而且呢，就是场地也比较安静，他要声大点，咱也都能听见， 对。 来看一看前场这个定位球，继续是廖立生来发远端右侧的后点，边后卫助攻上来，一对一，李磊伸脚捅了一下，国安队在后场把球断了下来，张玉宁，对方手上有一个拉拽动作，裁判这球没有吹，传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对方呢断球之后，中一号面对王刚连续的晃动，王刚一对一是把这球给断了下来，但是前面啊也没有人。是吧？所以这球传出去之后呢，安德森席尔瓦再去转身追，难度就比较大了，被对方直接回交给门将。所以借着对方门将和中后卫倒脚这个机会呢，可以整体阵型前提一下。那只有刚才西哲、玉宁和安德森席尔瓦三个人上了。 对，刚才传这个点呢，高天意没跟上来，这种球啊，索性要不然就别在前头抢了，就收回来就完了，因为你本身你这个整体没有压上来。 现在呢，如果你上去之后反而形成中场啊这个战线过长 了，对， 李磊又是一对一，几乎呢从邓涵文的脚下把球断下来，邓涵文想突破被李磊把球抢断，李磊呢踢完今年这联赛呢将会去瑞士的超级联赛的草蜢队，其实也是 草蜢一强队啊， 当年瑞士联赛的强队， 对， 也是经常那会儿当年是经常出现在欧洲的这个欧战的赛场。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倒一倒脚，刘欢示意过来要有接应，但现在国安的这个三中卫啊，这个问题在于哪儿呢？这三中卫刘欢和靳鹏翔啊都不是这个出球中后卫， 嗯， 你说在第一阶段最后那两场球呢，虽然说杨帆不算是一个出球中后卫，但是他特别严格的在执行比利奇的这个战术要求，就是努力的在向前出球， 对， 身边的大宝和于洋又具备一定的出球能力，所以三个后卫的出球能力比现在这个三后卫要强一些。于大宝直接长传找王刚啊，也是打到了禁区里面。 因为咱们的整体阵型一旦往上压的情况下，这个三个中卫肯定也要压到中线附近了，就是他的左右两个中卫呢，他是可以形成很好拿球空当的。 对方在中场啊，刘欢啊几次上抢呢点不错，但是断的第一下球之后啊，直接就把这个球就都还给对手，这是让我们从抢断到反击啊转换这一下呢缺乏速度。安德森席尔瓦中场拿球啊，推给左侧的张玉宁，张玉宁内切外围打远射， 应该是一个角球， 嗯，又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反弹出了底线，张修为上来封堵。张修为呢也是从右前卫的位置上回收到邓涵文身前，和邓涵文的两个人准备一前一后啊，形成这个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国安队的第四个角球，前面三个角球都是在自己进攻的右侧，西哲这右脚呢是罚内旋球啊，这次在右侧突然发了一个战术角球，再回给张西哲怎么来处理， 这球发的好像有点不太成功啊， 没有和小池啊形成默契， 哎， 对方出现了失误，安德森席尔瓦小倒三角往回传， 右脚有点费劲， 对，右脚没兜起来，在禁区里面被对方解围了。国安队呢在自己的后场啊，王刚 这个回追速度还是够使， 这种长传球打身后大空当啊拼速度，王刚呢一点也不担心。 刚才这个战术角球啊，西哲想快发一个，但是和小池没有形成默契，小池第一下没停好，防守队员呢马上贴近了。张玉宁这叫 传 球呢，如果说是传给王刚的呢，给边线啊角度不够大， 对， 如果传给席尔瓦呢，席尔瓦是想切一个直线要个身前， 他这个他跟席尔瓦没想到一块儿去，他可能这球是想这传一个斜线啊，让这个席尔瓦领球往里走， 让席尔瓦用右脚啊往这个禁区角这个地方往里抹， 但是这球席尔瓦是往里插了， 对方长传打到禁区里面，韦世豪转身扣回来，危险！ 哎呀， 禁区里面又是对方接到韦世豪的倒三角传球， 张修维的前插，但这球咱们还真是漏人了，咱们在禁区里头四对二啊。 刘欢啊被冒顶啊，但是也是在两个防守队员中间，张修维呢想在第一时间铲射啊，没有选择再去停球处理，这样没有压住。对方最有威胁的两次进攻啊，都是来自于韦世豪突破之后的倒三角回传。现在呢，他就是打咱们三中卫啊，插上之后压上身后这个空当，用韦世豪的速度 对冲击一下，因为他现在打高点，因为咱们三个中卫，你比如说靳鹏翔和大宝， 最矮的是刘欢， 对， 也得1.83米。 对他这两个人呢，他的头球的能力都够， 好球外围再打远射，看这个球呢， 这球 安德森席尔瓦这外脚背蹭着一下啊，蹭的还真是不错。 对，但这球张玉宁是不是往前领一下更好啊？ 再领一下有可能，要么你过去， 要么 就 犯规， 直接任意球了。 对，但这球我觉得应该往前领一下。 看玉宁这球啊，可能觉得安德森席尔瓦外脚背蹭着一下呢，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他可能也赶上步点了， 有点。就是想够着弹射， 哎， 角球开到禁区里面，低点被对方解围出来，池中国打远射， 这太想发力了， 抡大腿了，没踢着，还是拼速度啊！韦世豪和王刚两个人呢，其实绝对速度呢，可能王刚更快，但是启动呢，韦世豪有点优势，所以刚才抡起来之后，韦世豪一看王刚来了，自己也没再跑。其实在一块踢球啊都很熟啊，这不同的人他得用不同的方式， 没错，刚才那球很明显这个韦世豪也没往前， 哎，何超你看和韦世豪做一个撞墙，何超给一身后， 对， 韦世豪一想你给身后，你给的是王刚身后，那这球我追也没什么用，就站在原地都没动啊，何超自己都笑了，确实这球呢你要在右边进攻打刘欢身后可能能打一下，刘欢自己带到前场了，带的有点多，带到对方两个人的加防当中了，结果是被对方把球断下来，还好张玉宁前场的逼抢呢，把对方的横传球挡出了底线。32分钟的时间还是0-0的比分，国安队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九脚打门，5次的角球了，但是 威胁不是太大， 就两个打在门框里面。 对，你要说比较有威胁的，可能一个是大宝的头球，还有一个就是安德森内切那个 前门柱，但是没打上力量， 对，没打上力量。 这个张雷有点过于严苛了，是吧？这必须放在犯规的那个点上。 也其实中后场啊，你真不至于 差这一半个球吗？ 我说句实在话。3-5米都无所谓， 对，而且他又是往回传， 对， 他又是往自己的门前传。 你要说禁区前你精细点没问题。 同时，更重要的是，国安队这边呢，在人家那半场也没人，是吧？ 对。 漂亮，西哲在人堆当中把这球摘出来，看高天翼怎么来处理，给一脚直塞，哎呀，被对方呢倒地放铲干扰了一下，球有一个变向，但是还好呢，张玉宁把球拿回来，再给西哲拉球转身。左边有空当，第一时间没有给李磊，给到刘欢，那球到刘欢这儿呢有点慢，李磊再给直塞张玉宁，面对高准翼禁区的左侧转过身来，面对进攻的方向往底线走，还是一对一，交给西哲禁区左脚转身回敲小池， 哎， 这个球是想推一下啊， 想推， 这是想传球，没有选择这个抡起来打门这个动作， 但 是呢， 看刚才这个 可以，这脚倒是可以打。 池中国那动作像是要打门， 对， 然后呢，他可能是做了一个打门动作之后啊，是想用脚，是不是 推给高天意吧？ 对，推给禁区里面的这个人，但是推偏了啊。国安队这脚斜传转移也是出现了失误，找李磊这线路过长，被对方的邓涵文的马球拿到，何超交给廖立生往前，韦世豪转身再给，和张修伟两个人呢做了一个配合，但是无球当中啊，韦世豪被撞倒了，因为球还在广州队脚底下，裁判也没有吹，重新回到阵地进攻当中，挑传身后危险，头球一蹭，这球应该是杨立瑜没蹭到， 对，杨立瑜啊是内切，跑了一个于大宝的身后，刘欢的身前。 今天啊，现在就是大宝跟刘欢两个人中间的这个位置被对方插了几次，韦世豪插过一次，刚才杨立瑜插过一次，包括倒三角传回来之后呢，打到这个位置上， 张修伟 有一个前插，这还是要注意啊，在这个位置上的后腰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回来啊，保护一下刘欢身前。 对， 西哲这个球把球断下来，对方张修伟放铲铲倒西哲，这个动作呢做的看起来幅度很大，但是呢这个还是有控制的， 对 啊，所以作为职业球员知道这个动作是奔人还是奔球。起来之后两个人也是击一下掌，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国安队呢是有五次犯规，对方是两次，对方这两次犯规呢，一次在自己的后场，一次是在国安队的后场。王刚给直塞球，张玉宁的变向推人，推张玉宁犯规了， 这球传的也有点误打误撞， 正好传在对方俩中后卫中间的结合部塞过去了。 对， 张玉宁呢，因为不在他的跑动线路上，所以他想跑一个折线，那他这个体重要是想突然急停变向的话呀，难度确实有点大啊。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一脚解围，十六号金鹏翔回来转身，对方的杨立瑜在前场犯规。其实现在呢，如果球在大进和刘欢脚底下的时候呢，整个国安队后面啊后场这节奏就下来了，两个人都是属于防守的，但是进攻当中呢 就是传球的这个精细度啊应该再提高一点， 脚底下的速率不是很快，毕竟这个踢中后卫出身嘛。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踢进到前场之后，到右边路王刚啊，一看面对对方的逼抢也不太好处理，直接回给于大宝，大宝大脚往前一传，高天意头球蹭王刚去逼抢对方的中后卫，哎，这个球呢没收住，这个球呢王刚啊是想来封堵，但是自己呢没收住，已经是啊停了，对吧，他已经停了，但是呢确实 这球没伤人的动作， 对，已经是停下来，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惯性过去之后高天一腿也抡起来了，两个人杠了一下，高天一倒地吹了王刚的犯规。上半场比赛呢这么一会儿也就接近尾声了，37分半的时间了，国安队的开局啊前20分钟呢还有一定的优势，最近呢广州队把球倒起来之后打了两次反击，国安队的防线呢也不太整体前提， 对， 在自己的后场27号吴少聪，也是今年应该说卡纳瓦罗用出来的一个年轻人，可以打左边后卫，可以打左中卫，身材呢也比较高大啊，将近1.9米的身高 ，U23的球员。国安队这边场上 U23呢就高天意一个人。 其实说句实在话，这 U23这政策我觉得可以取消了，真的 对， 没这个必要 了，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当时的 U23政策实际上你是为了奥运会嘛， 对。 现在下一届你这 U23政策已经也赶不上， 其实咱说句实在话，现在这种情况好多队可能都使自己踢线培养出来的球员了， 对， 小队员也比较多了，对吧，因为你外援大幅度的减少嘛，你现在各队这个财政它都是个问题， 自然而然的啊，这些年轻人啊就要就是被动的你也要接班了， 对 吧，感觉今天呢小池的这个身体状态啊不是特别理想啊，也出现了几次失误球，包括 这个抡大腿的打门没有打上啊，传球出现了一些力量上的偏差呀。毕竟在国家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也打过，而且呢之前打上海海港那场比赛小池是打满了90分钟。广州恒大在自己的后场回交一下，池中国上来来逼抢，但是锋线队员呢也并没有整体的前压，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还是把球倒起来，吴少聪交给右边路高准翼，再向右侧找邓涵文。广州队呢也希望就是咱们的这个阵型呢有一些前提，这样后卫身后的空当更大一点，可以利用杨立瑜和韦世豪的速度。 对，你看这个咱们两个前锋啊往上压得非常大，但是你这个前卫你必须得整体，你前卫后卫线你必须整体也有一个前压。 对，现在你看西哲包括小池和高天翼呢三个人啊站一条线， 对，你现在好像对不上人似的。 王刚啊上抢之后把球从对方中一号脚下断下，中一号手上有一个拉人的动作，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比赛打了4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0-0。你看就是在后场往自己门前发定位球，张雷这儿呢也是锱铢必较啊，就告诉说再往边线的位置上再放一点， 这有点教条主义。 对，其实这样的话呢把这比赛的本来啊现在咱们在缺少外援之后你比赛节奏就会相对慢， 对， 在吹的比较零散就更不利于整个的比赛的这个流畅进行。 你要按他这么吹啊，那还不如给他配那什么呢，卫星定位呢。 哎，这吹的这感觉啊像篮球。 哎呦， 广州队，哎，小池脚底打滑了， 对方外围禁区前沿推到左侧，韦世豪推远角。广州队啊，你别看上半场比赛一共只有5脚打门，但是呢这几脚打门还真的都挺有威胁的， 对， 是威胁进攻。 这球其实他是想这个回做一下， 嗯， 这球你要换成一外援估计还真有了。 对，而且这个球其实韦世豪啊他要不直接打停一下再打，时间都来得及。 对， 这边呢国安队右后卫王刚这已经上去了，我们看郑智在场边一直还是在提醒场上队员啊，可能也是要保持这种专注度。 对，咱们现在这一旦这前卫线要是这个被对手突破的话，直接面对咱们后防线这三个中卫啊，咱们还真是有点危险。 对，所以现在啊也是导致的咱们这个三个中后卫呢不太敢往前走。国安队这次打穿了对方的边后卫，起球都到点球点的位置。 哎， 王刚禁区里面拿球推给张玉宁拉球，左脚打门被对方呢在禁区里面封堵，打得太正了。 其实这球 在边路起球传中，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就这球推个角。 对呀，啊，你这球要推啊，你肯定是照两个角去推。 对， 但这球好像有点推到中间了。 对，这球你感觉啊他是想就直接发力的那种感觉，其实在点球点向后一步的位置上， 对， 已经拉开了有空间，对吧，他推的是一个中路，正好推在吴少聪的脚底下。 啊，他刚才可能还是想照这个圆角推， 没打出这个角度了。 对，没打出角度。 西哲在前场进攻的左侧来主罚角球，国安队的第六个角球。主裁判张雷还是示意手上这个动作，双方在禁区里面确实啊这个寸土必争嘛。角球兜起来前点，对方头球顶出来，西哲这下没停好，被对方在后场解围了。就停好之后呢，其实刚才在这位置上可以形成一个二次的传中，或者说和高天翼在左路打一个配合。西哲再推到左侧，高天翼拉边，边路的位置上有李磊，没有往边线给张玉宁，背身拿住皮球转身往中路塞一个直塞，领到禁区里面。 哎，我们看有没有犯规啊。 这是靳鹏翔在禁区内倒地了。靳鹏翔像一个中后卫一样，像一个中锋一样倚住对手，把球呢护住，转身要往禁区里边来抹。靳鹏翔倒地，裁判第一时间没有吹 这球啊，他肯定他不吹。 嗯， 他这球肯定是等着那什么呢， 等着 VR 呢。 对， 那国安队这边呢也没有把球再打出去，还是在脚下控制啊。这次 什么半天 王刚这球啊没传好， 什么半天 这个球啊也可能 VR 啊在找这个视频的同时呢出现死球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犯规出现死球的时候会提醒国安队再传啊，结果安德森席尔瓦想停球没有停好， 这球线路可能也不是传给安德森的，他是不是想传给后面张玉宁啊？ 但这球传给玉宁啊，可能也过不去， 对，太低了， 并没有能够把球传好。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拿球转移到右侧，刚才李磊上抢这下上的有点凶，身后的空当相对比较大。广州队右边路邓涵文上来了，边路传中禁区里面，于大宝用膝盖把球解围，球出了边线，广州队呢在前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这么长时间啊，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应该不是了， 因为呢裁判员也没有再和这个视频进行沟通。 不过这导播应该怎么着也得 给一个刚才这个倒地的回放是吧？ 对呀、啊，慢镜头。其实刚才那球啊，我觉得球门后头的机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吧？这反打的镜头呢会没有遮挡，对方边路起球传中到禁区里面，头球第一点顶到。这个球靳鹏翔这边呢，靳鹏翔没有去处理这个球，就是想把球挡下来，确实有点危险。安德森席尔瓦在中场回接拿球、对方是绊倒了席尔瓦。上半场比赛呢补时一分钟的时间啊，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但是刚才啊，实话，这个靳鹏翔这脚解围打在严鼎浩身上崩回来，还真崩到了手上。 对， 再来看这个慢动作，好像还真是没有大的动作。 哦，没有太大动作， 没有大的动作，就是可能这个鞋钉啊，吴少聪呢，两个人跑的时候都是摆起来，腿往后摆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蹭。 对，这种球 基本上就是二分之一球，你也不能说谁把谁踢倒是吧？靳鹏翔边路拿球，自己没有把球控制好，球出边线，你看示意还得往回。 哎呦！ 这个确实啊，每甚至感觉每一厘米都在、 这 个、这 就一米左右， 而且你马上你就要吹这个上半场比赛的结束了，这样上半场比赛的哨声响起啊，北京国安队和广州队呢是在半场比赛过后打成0-0平。从目前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国安队这边呢还是占据着相对比较大的优势，十次打门，六个角球，一次的前场任意球。对方呢是五脚射门，三个前场任意球。男子也为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上半场比赛的表现。 从上半场来看，我觉得国安队最主要一个进攻方面，他两个边路没打开，一个是李磊这边，还有一个王刚那边，可能对于进攻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因为你如果说你这个两个边路你打不开的话，他很有可能两个前锋他就会到中间来，你这样呢你中路的接应点肯定就少了。而且确实是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三中场呢咱们能够控制住，但是你要说绝对控制，我觉得现在还是做不到。而且现在咱们的中场从防守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漏洞。因为上半场广州队有几次就一旦突破了咱们的前卫线，直接面对咱们后卫线的时候，咱们的后卫线显得有点单薄，站不住。对方也创造了一些机会。我觉得下半场不光是进攻还是防守上，我觉得中场最起码应该再硬一些，而且梳理的再好一些。两个边路我觉得尤其王刚这一侧这速度应该发挥出来。 对，或者说看看是不是在阵容上呢能够做出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把这个三中卫的阵型重新回归到四后卫，在中场再增加一个人。 对 啊，是不是看看主教练比利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调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

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转播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争冠组的比赛，也就是今年联赛的第二阶段赛事。北京国安队在应该是广州赛区啊，这场比赛呢在广州赛区进行，面对广州队。虽然是在广州进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主场之力，因为现在呢都是空场比赛。 空场 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是不允许观众进场的，也是考虑到疫情防控的原因。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应该算得上是闷战、打成0-0平。看一看下半场比赛呢两边的教练啊，国安队这边主教练比利奇，还有这个广州队这边的代理主帅郑智如何来调配本场比赛。哎，这时候我们看场上出现什么情况？是让席尔瓦呢去换这个袜子吗？ 哦，不是，他是什么呀？他是席尔瓦，他可能是穿的自己的袜子，然后把那个护袜给绞了。 现在其实很多的球员都是这样， 对吧？但是他可能说呢，就是你最起码到鞋帮那儿，你得 再低点， 你得是同色 啊， 他好像是那意思。 但是你看广州队这边的球员，其实也有很多也是这样，就穿的是白的袜子，对吧？里边现在因为球员很多愿意穿那个防滑的那个， 对。 但是可能席尔瓦呢，是他这个袜套啊，他下边他也没绑着，所以呢可能走着走的比较往上， 对， 是吧？看起来呢这袜子太高了啊，他往下拽了拽就继续允许他进行比赛了。这样呢广州队是在中圈开球啊，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两支球队从目前来看呢人员上都没有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这个节奏相对进行的比较缓慢，下半场会不会能够有一些提速。广州队首先在进攻的左侧扣回来，右脚搓到禁区弧的位置上，这位置上咱们又是人空了，对方呢胸部停球打远射， 对方两个人，一个是杨丽云， 嗯， 还有一个是他的严鼎浩。 对，你看跟上半场比赛啊这个有几分相像，是吧？就是在边路形成突破之后呢咱们的中后卫退回来，但是呢在禁区弧的位置上是一片开阔，没有人。 有可能是一是咱们回防的人数不够，第二一点呢可能就是你比如会不会这个池中国或者这个高天翼回收的有点过大。 对，刚才应该是好像是高天翼啊回到了这个中后卫中间来了，就相当于禁区里面啊像一个四中卫。 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咱们一问题，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咱不怕禁区内，但是人一旦这个第二落点咱们控制不住的话，其实中路也是一个破门的好地点。 而且呢，你看广州队现在他的这个人员啊，他不是说去打你禁区里面这高点，对吧？他几次进攻维持好边路突破之后呢，都是倒三角，然后打禁区弧位置上，咱们这个位置上的空当。国安队在中场，池忠国横线拿球，左边比较空啊，第一时间也没有给过来。 刚才其实边路球员一看禁区内就维持好一个，他根本就没往禁区内传。 对，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必要咱们的整条的后防线啊都退到这个小禁区。 他就一个人，有一个盯人，有一个稍微保护一点，我觉得撑死仨人足够了，其他人真是应该往外顶一顶， 尤其是后腰这个位置。 对， 国安队前场来发界外球，安德森席尔瓦背身护球，被对方呢对抗之后，席尔瓦认为对方有犯规啊，但是裁判也没有吹。今天呢，还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让安德森席尔瓦呢他在偏右这个位置上啊，他背身拿了球之后，你就感觉他不是很从容可以处理。 嗯， 这球老是在他的右脚这个位置上让人逼着， 他也没有太多机会内切。 对，广州队这次右边路形成了突破，往门前传啊，这球直接是打在了大宝的怀里。大宝边路突破之后，这一次对方啊一路追到中场，把于大宝撞倒在地。而且大宝这一次倒地的时候被邓涵文从背后撞倒之后呢，正好是摔在了球上，应该这球是硌了一下，对吧？硌了肋骨，硌了肋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也有朋友说呢，队员不跑动，说怎么拉空当，是体能不好还是比赛状态有问题？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是缺少磨合，对吧？就是张玉宁和安德森席尔瓦两个人到现在他们很难形成有效的传递，尤其咱们前面包括像西哲这几个国脚和这个外援是没有办法形成默契的， 对， 接触时间比较少。另外的一个国脚的身体状态确实不太好啊，感觉呢有些疲惫。哎，这球高天翼上抢这下动作很大，直接是踢倒了对方，被主裁判张雷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今天开场之后的第一张黄牌。那上半场比赛呢踢的应该算是波澜不惊，两边啊都是把这个节奏打得挺慢，我觉得球踢得意兴阑珊啊，也希望这第一张黄牌啊能不能够让双方队员呢这个比赛的状态激发一点，兴奋一点。高天翼啊有一个比较凶的蹬踏的这种抢断动作，虽然说呢最后是邓涵文的钉啊踩在他腿上了， 对， 是吧？但是呢他还是撞倒了邓涵文。广东队又是在进攻的右侧，邓涵文右边路一对一突破李磊，这一次是被邓涵文晃过倒地放铲，铲倒了邓涵文。邓涵文连续啊制造了北京国安队这边高天翼和李磊两张黄牌，一人一张。 下半场好像打李磊这边比较多了， 哎， 刚才是一个在边路的撞墙式的配合，这又是邓涵文的突破， 确实这动作， 对， 因为被邓涵文往边路突破这个动作呢，把重心给晃了，邓涵文扣过来之后走内线，李磊呢再转身伸脚去够的时候，就踩在邓涵文的脚面上。广州队来发这个前场定位球，其实就相当于点球点这个位置往边线的一个延长线。廖立生右侧来主罚，距离球门25米，这是一个比较威胁的传中的地点。下半场比赛开场有6分钟的时间，广州队， 哎， 危险啊！再打到禁区里面再补，哎呦，门前一片混战。我们看何超认为呢，这个球啊有手球， 这我估计还得看 视频。但是呢，对方这个球， 这球你 开到 进去了， 点球点的这个位置竟然是没有人去跟，打在了王刚的手臂上，但是王刚这个手呢是打在胳膊肘上了，这球还真悬。 这球 看看裁判员的认定吧。 但这球啊，他肯定这胳膊是往里缩的， 对，他是贴在自己的身体上， 对， 没有张开。 这球如果说王刚啊， 他的小臂如果说是张开的话，这球就悬了， 因为他把这个右手呢紧紧贴在自己的身体上、 嗯、 然后这个时候球打在了胳膊肘上， 对， 这还算是逃过一劫啊。 不，刚才这个防守真是，你这你盯人不怕，你这往哪跑你得盯住了人啊。 这个最大的问题啊，不是说后面王刚的这个动作， 对， 最大的问题是这球出来之后把点球点往后一步，这个位置上对方的一个反跑出来没人跟，让对手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直接形成打门。 对，他在禁区那个时候一定是有人盯的， 这个球如果要不是说第一脚打刺了，根本没有后边那第二项， 挺悬的。 嗯，第一脚如果打正了的话，很有可能啊这球就进了。 嗯， 在点球点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去盯防，让对方呢直接迎着球打。还好就是今天啊广州队这几个倒三角的传球呢，打门的队员状态都不好，都没吃上，这算是逃过一劫吧。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广州队获得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界外球啊，这球往回顶啊，何超这给这球呢直接奔着脚旗去了，邓涵文全速的回追没给角球。国安队前场左侧来发界外球，李磊交给张玉宁，张玉宁拿球推到池中国这一侧，横向再转，王刚拉边，右边没有人，交给席尔瓦背身护住球，左脚趟一步， 没犯规吗？ 这个球认为没有犯规啊，可能是不是认为啊席尔瓦这下呢回敲的时候这球离恒大队的防守队员更近， 现在咱们边路打不开、 嗯、 我觉得还不如这个 这种啊，不如你就是上442，你中场再多一个， 没错、嗯、 因为现在呢你顶上去之后大进和刘欢啊这位置上呢不足以让两个边翼位放心的完全前压、 嗯、 后腰呢有时候收回来之后也要去协防，那索性打一个四后卫增加一个中场拿球的人。安德森席尔瓦在四个人的围抢当中把球摘出来，王刚往禁区弧的位置上转，往禁区里敲，这个球其实 这天也能停一下， 停完了之后或者往左侧给李磊，这一侧也行，李磊左侧推一脚直线，高天翼左侧脚旗区倒三角传回来、嗯、这球张修威的滑铲还是很及时，池中国连续两次放铲放倒了何超啊，紧跟着呢应该是又铲倒了对方，是不是廖立生，这吹罚了北京国安啊，铲倒了应该是张修为。张修为啊先是在底线的位置上呢铲断国安这边李磊，紧跟着呢又是在回来之后帮助何超这边协防形成断球，或是池中国犯规。现在从这种感觉啊，就是张修为今天的状态还有邓涵文的状态要好于其他的几个球员， 对， 他们两个在右路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显得挺兴奋的。这倒是广州队这边左路的进攻今天呢没有什么发挥，是吧？李磊上墙、 哎、 对方传球小了，李磊推， 哎呀， 这是席尔瓦第一下没有停好，再准备给被对方解围了。 这球啊李磊早传一步往前点就好了、 嗯、就给到了席尔瓦这个脚下呀，他也没有办法处理，没办法起诉，让对方的防守队员就能贴上来，这样广州队形成了一个转换进攻啊，反击打到国安队的后场，但是国安队这时候呢退防回来了，外围打一脚远射， 内射好， 内切之后的远射打偏了。在刚才李磊这下呢是抓了对方的一个传球的失误，今天啊明显感觉呢可能是不是场地就没怎么浇水，球比较涩，不 太 走球， 对，不太走球， 所以球速有点慢啊，尤其是塞这个脚下球的时候。这叫传球传之后、 哎、 不错，看席尔瓦怎么停，左脚扣回来禁区里面，再准备做动作一对一，还是没有能够过了对方的吴少聪。 他要是右脚啊这脚啊能打门， 能直接打， 对， 但是左脚按道理来讲你停完了之后的第二下其实你面对吴少聪是一对一，这下没领上 对吧、他这下没领上， 对， 他想用左脚再领一步甩一个空间，但是没有踢到球。刚才这脚传身后呢还是传得不错啊。高天翼在中场把球拿到 张玉宁塞一脚直塞，太明显了。 而且刚才啊，席尔瓦有点越位。 嗯，就感觉啊，咱们现在中场这些球的出球呢，点比较少，所以对方呢防起来没什么压力啊，一对一都能给你对住位置。 其实双方都差不多，就是你缺少这个重要的外援之后啊，一对一的能力在减弱。 因为以往呢，在这个位置上，你外援的这个一拿球啊，吸引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包夹。 嗯， 所以呢，你在接应点的空间上就明显变大了。张稀哲中场拿球，今天啊，你感觉稀哲状态也一般。上半场开场的时候还可以。李磊想穿裆挺大啊，被对方把球挡出了边线。国安队前场左侧来发界外球，李磊界外球往禁区里面，希尔瓦头球回蹭交给张玉宁，禁区弧的位置上，稀哲拿球。今天啊，就是感觉脚底下呢速率慢，右边有空当， 哎， 全池这脚看到右边这脚空当， 对，但全呲了。 嗯，结果传给了对手，还好呢，小池的回追把这球啊从韦志豪脚底下又算断回来，将功补过吧，打一个右路，王刚塞直塞， 啊，想传给安德森席尔瓦，但这球被对手一个飞铲破坏给了何超， 何超倒地铲抢，把球铲给了门将刘殿座。这种状况啊，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呢也多次出现，因为呢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很长的时间里面也是只有巴坎布一个外援， 对， 就中场的进攻组织也是靠本土球员，这三中卫的时候呢踢出来效果不好啊，经常是增加一个后卫上来的时候反而会有所变化。那刚才在一对一争高球，刘欢被对方邓涵文直接是头球给蹭到身后，形成一个反击，手上有动作啊，拉拽， 这球肯定是犯规了嘛。 主要是争这个高球呢，第一点没争到，让对方头球给点下来了，点到身后的空当了。这个位置上挺危险的，对方的廖立生啊是可以直接打门的。廖立生和张秋维站在球前，应该是正常，应该是廖立生打，是吧？ 但这个点张修维打可能 也行， 更顺一点。 对，那这个位置上可以打门，可以传中，那对于门将侯森来讲是个考验。下半场比赛打了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啊，广州队的威胁进攻其实反而更多，他就打反击，打右路。 这球应该是 廖立生、直接任意球，直接攻门打进门柱。 这球大侯还是、 侯森将球扑出底线，这球扑得比较稳啊。 他基本上也判断出了可能要打近角， 因为球打远角呢，用右脚呢确实比较难， 对， 不太用远角兜， 但除非就是为了骗守门员。 嗯，广州队前场进攻右侧的角球，廖立生要来发。比赛呢打了有15分钟的时间了，场上比分还是0-0，瞄了几秒想发战术又没有发出来啊，重新是准备大脚往禁区里面给，看盯人啊，兜起来，侯森、双拳将球击出，对方外围打远射，反弹之后打在了自己队友的后背上，被侯森得到。下半场比赛打到现在15分钟的时间啊，广州队完成了6次射门了，国安队这边呢还一次打门都没有了。 对，下半场明显广州队的攻势有点起来了。 嗯，广州队的射门次数现在也超过了北京国安了啊。全队到现在为止呢是已经完成了13次打门。大宝向左侧转移，李磊敲身后给的提前量稍微有点大，但是张宇宁在积极的前插啊，也是迫使对方啊倒地放铲，把球铲出了底线。 高准翼， 高准翼将球呢铲出了底线，角球。就这个球如果要是门将控制范围大的，门将其实可以提前出来， 提前出来，但这球、可能刘殿座也不大敢出， 但因为国安这俩前锋呢不是速度型的。安德森席尔瓦还是向裁判示意，何超一直抱着自己啊。何超呢面带笑容，但是手上一直有暗劲儿啊。角球开起来，禁区里面第一点被对方的头球解围出来，席尔瓦想扣防守人，扣过来之后反敲往禁区里面给，被对方解围出来，大宝推左侧。 李磊这球不拿，直接给西哲更好。西哲传到禁区内头球， 哎呀， 哎呀，玉宁这个是一个机会球，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球赵宁顶薄了， 嗯， 这部位吃的再实一点就好了。其实 这 球还真是 过了顶了。 这球西哲还真是瞄着张雨宁传的， 嗯， 你看这球，哎呀，太想蹭了。其实这球就往门里砸就行了， 就往地上砸就行 了。对，往门里砸就行了。 嗯，这是对方的一个解围啊，国安队呢形成了之后的二次进攻。 这真是一好机会。 对，这个球已经是过了对手啊，十五号严鼎浩的头顶。 对，这球西哲传的还真是不错， 这个力量、角度、高度都很合适， 嗯， 而且呢，玉宁其实这球啊还不算是够着顶的，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往前一冲， 嗯， 正好。 国安队在中场，高天翼头球解围，把球顶出了边线啊，想往回摆，但是呢，确实这个球啊已经在界外了，不太好顶。球出了边线，广州队在中场来发界外球，界外球下来，国安队形成加抢，将球断下来，西哲交给张玉宁，看看安德森、席尔瓦一对一等着西哲，左脚， 哎啊， 这个球啊，从他动作来讲呢，是想 传吗？ 是想打， 啊， 是想大力打。没有能够打正，所以呢自己也觉得比较郁闷。这两脚打门啊，有一脚右脚打远门柱是吧？ 对， 然后还有一脚这个左脚在左侧，其实在主脚这一侧想发力，就感觉呢踢起来这球特沉， 嗯， 没有办法发上力，就觉得这球速踢不出来。这种情况我在球场一般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这种身体状况不好， 身体状况是一方面吧，可能就你刚才说的，跟这个草皮可能发涩一点， 嗯， 它都有关系。 好球， 哎，好球，张宁 抹过防守往禁区里边走，传后点，啊，李磊打门，对方门将扑了一下， 李磊这球应该再快一点往上跟， 嗯， 他这球传到他那都有点愣神，好像是 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 对， 嗯，如果跟着再早一点的话呢， 你看就这球啊，后点再跟着好，再跟着快一点，李磊都能拿脚弓推角度了， 嗯，外围高天翼又打了一脚远射，嗯，就刚才这一下呢，玉宁顶着防守抹进来，体现了他的这个身体优势。 你现在你还不如打四个前卫呢。 对啊，就打四四二嘛。 对，你要打四个前卫，你这一侧的，因为李磊跟王刚啊，他上下现在这个距离太长了， 嗯， 他有时候不可能禁区到禁区，你这会儿你要有个边前卫，就很有可能在这个禁区内形成两个点的包抄了。 你比如说在板凳上呢，现在 有 其实第一选择就是朴成， 有朴成，啊， 对吧？ 对吧？ 哪怕或者说你上王子铭， 你或者你曹永宁也行， 嗯， 对吧？ 在边路呢，其实朴成肯定是第一人选，因为他能拿球，他能和身边啊西哲呀，对吧，包括像玉宁啊敲起来，外脚背， 哎， 传到 球， 席尔瓦单刀球领过防守，右脚再打， 哎呀 右脚真是不会 了。 西哲传到禁区里面，这一次转身的传球没有能够将球控制住， 他才是空门了。 对，一个空门右脚打门啊，被后卫啊给封堵。其实脚底下呢，你感觉他这个速率啊的确不是很快。李磊前场拿球，右脚到禁区里面，席尔瓦头球准备蹭，没什么危险，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对， 传到席尔瓦的右脚，第一下呢扣回来，想用左脚抹过防守。 这65分钟了，我觉得应该调整一下了。 嗯，那从今天啊安德森席尔瓦在前场的这个表现来讲呢，的确他的这个能力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还是和大家期待有不小差距。 对，现在先说状态吧， 嗯， 就是他可能还是通过几场比赛得找一找。 前场拿球，你看，就是他的这个节奏啊和国安这个节奏呢不是特别对得上，他有点慢。 对， 拿球处理的第一下呢不够快。你看今天下午啊，秦姆鹏面对上海海港的时候的那个球，边路传中到禁区里面，席尔瓦准备来打一脚倒钩，这球已经很低了， 右脚的一脚倒钩高出了球门的横梁，国安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七脚打门。刚才席尔瓦呢是外脚背准备直接想抹一下，然后被刘殿座呢给封堵下来，之后转身用右脚再准备打，被吴少聪铲出了这个禁区， 打远点就封不住了。其实刚才那球啊，他如果说他拿右脚啊第一下他搓，有可能就直接就进门了， 因为他不会右脚当时，对吧？他用左脚外脚背想蹭一下，但其实第二下的时候呢，我印象当中谁就进过特别漂亮的这种球啊，那卡努特当时进那个，就是在禁区里面几乎同样的动作，几乎是原地转一个360度，啪一抹。 哦，我知道那球， 对吧？ 对， 席尔瓦到禁区里面左脚爆杆打进门柱 啊，老不中目标，这是个问题啊， 越打越急啊。 对，你这个尤其是打门啊，你打正球门这个范围之内，你才有机会破门得分， 你才有机会给对方施加威胁。 对， 西哲又是一个抢断，席尔瓦在禁区前沿拿球，对方呢把球铲下来，裁判继续示意比赛进行。 刚才这一连串的好机会真应该抓住， 对，应该有一个进球的。金鹏翔在后场一脚解围到中场，刚才连续的这波进攻啊，包括中场的这个抢劫给直塞 啊， 没有打到张玉宁的脚下。 对，这应该打张玉宁脚下，让他拿下就好了。 这球给巴坎布呢，你可能还能他能追一下。这时候广州队应该是不是何超被踩了一下倒地了，何超认为呢国安这边啊有犯规啊，跟主裁判张雷呢还在交涉一下啊。刚才国安队真的是有几次好机会，包括席尔瓦现在越打越急，你在禁区里面刚才这脚打进门柱，这脚准备发爆杆啊， 力量有了， 可以再往前带，因为这个后卫其实离他还挺远，他已经到禁区线这位置上，你再趟一步后卫不敢动你。 对， 还是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呢不是特别有信心，也不太去利用身体。如果要是你想胡尔克这样的，对吧，直接就一杠，就这个球是两个人对脚、啊、好像是席尔瓦呀也先踩在球上了。 对对 对, 对， 踩在球上之后从球上滑过去之后呢踩在何超脚跟上了。 对，但是何超这下他在中场倒了哈， 跑两步是不是觉得疼了 他倒应该在禁区前倒、 哎、对， 我刚才确实你要看那动作应该吹罚这个安德森席尔瓦犯规。 对，因为他这从球上面过去之后啊踩在何超这个脚后跟跟腱侧边。 对， 但是 其实应该抓住这段时机，我觉得这段时机可能广州队这个后尤其他中后场啊这空当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他是在后防线、啊、面对国安队连续形成打门之后呢出现了一些失误，就他解围球之后打到中场直接被国安队将球拿到。比赛打了70分钟的时间了啊，两支球队呢到现在还都没有换人，直接头球点下来在禁区弧的位上，你看禁区弧的位置上对方反而是四个人，国安队只有高天乙一个、 嗯、对， 就感觉今天呢就球队在阵容这个调配上也还是在位置上呢有一点值得商榷的地方。70分钟时间，场上比分还是0-0，双方队员啊都是首发踢到现在没有进行调整的，那谁先出第一张牌，广州队这边啊他不出牌其实有道理，是因为他板凳上没什么人。 对， 板凳上你说能大家熟悉念得上名字的就是郑智、李学鹏，其他呢剩下全是 U 二三了，所以对于国安来讲是不是可以先出牌先变阵给对方施加足够的压力。 70分钟其实刚才65分钟就说了应该有人员调整，你或者你这个阵型你做一个调整，因为你现在这么看吧，这个 你看王刚在边翼位的位上他不敢上台打。 对， 所以呢在席尔瓦身后这个空当呢其实还是不小的，对方禁区弧的位上拿球外围打远射又是打高了， 就是因为这个位置上呢，王刚就是上不上下不下这个位置啊，很尴尬，就是让现在两个中场的球员西哲和高天翼他们也不敢全力的往上压，就是一旦丢了球权之后迅速就收到靳鹏翔和刘欢的身边来密集中路，反而把禁区弧的外面中间这个位置上的给空出来了。刘欢直传交给张玉宁，拿球转身回给小池，右边有空当，通过靳鹏翔，靳鹏翔拿球啊，他基本上不看前面，对吧，他就是看一看身边池中国的接应啊，大宝啊，或者说对方一逼上来之后就开大脚了。 哎，你看 大宝示意边路王刚前插，这个球给的很准，王刚右侧脚气区的位上拿到球，面对对方回交，宇宁背身又是要倚对方的吴少聪，但是脚底下打滑，还好这球扣回来啊。 但是张宇宁 跟了一个脚球，张宇宁有点抽筋了是吧， 稍微这个大腿的后侧有点紧， 自己抻一抻。 对， 因为在国家队的比赛呢，他打的其实也不算少啊，也打了一些比赛，在这个封闭赛区呢，对于体能的保证储备肯定不是很理想。来看看进攻右侧的角球，国安队上半场有六个，下半场的第二个角球，八个角球不能够形成破门战术角球，你看 啊， 就跟上半场那个第一个战术角球一样，就战术角球出来之后啊，第一下停不好，往禁区里面给头球，对方的六号廖立生把球呢， 又是角球 顶出底线，哎，又是角球。这个 球就是你发这个角球吧，我反正没看出来想干嘛。就是你刚才你传出这个， 就是给小池的这个战术角球， 是让小池直接传呢，还是你再回敲给西哲？ 对，但是给小池这两次啊，小池自己都没停好， 对，他是没停好， 就是如果你停好了之后的下一步应该是干什么，应该比较明确。国安队换一个角度啊，在进攻的左侧继续来发角球。 这个何超主盯这个， 主盯这个希尔瓦啊，一直抱着希尔瓦。两个人啊现在有点火气啊，因为刚才呢也有一次拼抢当中呢是抢球，我们看张雷把希尔瓦和何超叫到身前。其实这球呢他一直这么抱着 呀，你就让他抱吧， 就开出来你往地上躺， 对 对吧，吹不吹反正你也抢不着点， 没错。 角球打前点没有能够过前点，西哲再往禁区里面走，下底左脚，哎，你看今天啊就真的是你感觉 好像谁 状态都不太好， 对， 西哲啊小池啊这几个国脚状态都不太好，包括王刚上下的这个跑动也不是很多，左脚的传球呢直接传出了底线。 这个比利奇别问时间了， 这时候上朴成啊， 都七， 因为你打这个上海海港那场热身赛的时候呢，下半场的时候朴成啊，何振宇啊，这个球在禁区里面怎么样，第一点一漏还是不错，西哲禁区里面拿球，第一下也是停的稍微有点大，回 球 池中国打门，门将扑球脱手， 这球小池打太正了， 也没有在禁区里面呢找到这个补射的机会啊。刘欢交到左侧，李磊给直塞西哲， 显得还是脚底没劲儿， 哎，蹬不住，蹬不出去，这一下被何超呢卡住身位，把球让出了底线。西哲回敲给小池，这个球呢做的也不错，在禁区弧的位上没有人，小池直接打门，还是 主要 打得正。 对，第二点咱们也没抢到。 国安队今天的几脚打在门框里边的球呢，都不需要对方门将移动啊，都是奔着身上去。75分钟的时间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不到15分钟，场上比分依然是0-0。 换人吧？ 对啊，还不换人？这个是什么什么原因呢？你要说是无人可换，就广州队这边无人可换也就罢了， 对 是吧？国安队19脚打门，5脚打正球门的门框，却没有办法形成破门。池中国上抢把球断下来，对方在背后， 这应该是一个犯规，铲倒了王刚。 严鼎浩啊，严鼎浩示意就是说我这个球呢是脚底打滑摔的， 对， 他因为已经在禁区外了，界外了，他被小池给晃了之后啊，对池中国犯规，然后呢自己想停下来没停下来。 脚底打滑直接倒地这一下的时候反而把王刚铲倒了。但是比利奇一直不换人，这个真的是有一些不是很理解哈。国安队易大宝向右边路来转，金鹏翔交给张玉宁，张玉宁还是背身，吴少聪顶出来，玉宁右脚外脚背交给西哲，停球转身左侧有空当，张玉宁斜插，李磊边路传中兜起来，对方的门将单掌打了一下，小池再向右边路来推。 王刚啊今天基本上没突破， 他就感觉啊也是比较沉是吧。右侧金鹏翔， 哎 哎呀，这个球给的直接是踢出底线了，你要这么发力你还不如直接传中呢。 对啊， 这个本来是在前场这个局部位置上能够形成连续传递的这个机会对吧，但是你就这么一脚直接是把球就踢出了底线了。 你要是打四后卫啊，你最起码这个边路是一个边后卫和一个这个边前卫他能够配合一下， 嗯， 你现在就等于是干耍这个两个边翼位。 对，然后呢因为偶尔你像金鹏翔上来呢他又不具备和边翼位形成配合的这个能力是吧。 而且西哲呢是压上的比较大，他等于他中场基本上就是高天翼和这个池中国覆盖，这两个人想覆盖整个中场那是真不可能的。你所以说呢也是咱们尤其在禁区前显得比较空的原因之一。 刚才有一段时间啊对方也连续出现后场的传球失误，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前场抢断能够有一些持续进攻的时候， 对， 应该增加中前场的人员。 对，因为他的咱说白了他失去外援之后他中前场的攻击力那下降的太大了，你摆一五后卫我觉得 另外就是五后卫的某种意义上呢就是你三中卫对吧，你三中卫就是需要两个边翼卫呢更多的进攻。你看这个球呢又是邓涵文啊和大宝在抢位置，大宝呢想扛住邓涵文，邓涵文倒地，裁判也是没有吹，国安队这边在进攻局部位置上啊边路还是没有人，于大宝倒地放铲对角把球铲下来，广州队在前场何超啊从背后冲撞，国安队后场来发定位球，大宝这两下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在极限防守。 对，第一下防守那下大宝已经努出去了， 对， 这球幸亏是给断下来了。 所以现在你看你让拖后中卫啊两边左右补的确给于大宝的压力过大。 哎， 对方上李学鹏， 对方先换人了， 哎，李学鹏换邓涵文，邓涵文啊可能刚才这下脚是不是有点崴， 就是在底线 底线跟大宝扛了一下的时候，对方在第八十分钟的时候率先换人。 咱们能换的人其实比他多得多得多。 对啊，你这边进攻型的王子明、曹永静、朴成是吧，防线的杨帆、江涛，你哪怕小将你上课这个何振宇、谢龙飞你都可以突一下，至少体力上占有优势。到现在八十分钟了咱们没换人，而且呢你也体现不出来场上体能优势对吧，这几个国脚全都踢了，国脚在前一段时间其实身体状态不好。侯森开大脚到中场，吴少聪头球点下来回脚给身后景鹏翔，再转给于大宝。今天后防线上你现在能让人踏实点的还就于大宝，交到左侧刘欢，也只能是让张玉宁啊回接。今天张玉宁的身体状况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呢你让他这么大范围跑动，他远离禁区，禁区里面就没威胁了。李磊停球抹过对方中一号边路往禁区里面给，对方又是直接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角球， 角球不少但是威胁不是太大。 对，角球十个了，八十一分钟的时间，国安队在前场进攻左侧来发角球，换一个发的，西哲不发了，换高天翼去发， 对方还是何超来缠住安德森席尔瓦。看国安的这时候是要换人吗？换曹永静，换下张稀哲。定位球的时候换人，这个换人也比较奇怪啊。张稀哲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为国安队打进了四粒进球啊，看看曹永静上场之后怎么样。角球开到禁区里面，头球 球进了， 张雨宁， 张雨宁 发了一个前点，张雨宁甩头攻门， 这球蹭的真靠谱啊！ 这是一个在角球换人之后的点的变化， 对， 对方没有跟张雨宁。第82分钟的时候呢，9号张雨宁前点甩头，将球呢送进了前门柱，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82分钟， 82分钟， 这也是对于张雨宁啊，在本场比赛积极跑动的一个回报。 对， 他在进攻当中确实非常积极。张雨宁前点顶住了对方21号高准翼，扛住了高准翼。 对，其实按道理说呀，因为这个高准翼他是防守这个张雨宁的，就是如果说我们那会儿要安排啊，就是对方如果说前点的话，咱们有一防守前点的一定要冲着他的前面。 哎， 就你 高准翼是贴他的，在后边顶着的。 对，你贴他这没办法。刚才广州队肯定有人是防守前点，就是你这球你要发出来，你看这个张雨宁如果说要往前点插，你一定要插到这个张雨宁的前头。 有一个人往他前面跑一下。 没错，因为从前点往后蹭啊，这球其实挺危险的。 就算不往门里顶呢，蹭到这个中间啊， 对，你不太 好判断了。 对，你第一下啊，你怎么跑啊，我可能都能跟住你，就是尤其是这一顿挫就很难再防守。 对方外围打一脚远射，侯森将球呢压在怀中。 不过刚才张雨宁这下头球啊，真的 这个部位吃的不错， 真不错。 这个其实比西哲传他那个呢要难顶。 没怎么发力，只要是顶正了部位。 张雨宁头球又抢到了第一落点，第二点对方解围下来，裁判吹了刘欢在背后冲撞犯规。 阵型没换，可能还是对位换人， 换下11号安德森席尔瓦，换上20号王子明。第84分钟，国安队的两个换人都在80分钟之后， 他正好也 席尔瓦抽筋 了。 因为他也是隔离回来之后跟队训练练的时间不是很长，练了大概有两周啊，其实也在恢复体能。这个球发了一个前点，直接一蹭从前门柱张修威头顶上进去，这个球对于门将来讲的确不太好出， 没办法。 哎， 对， 因为球打到了前点甩头后蹭，而且从前门柱进，这个对于门将呢基本上是属于没有什么太大责任。张玉宁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打进了个人本赛季代表国安队的第7粒进球。玉宁现在呢7球2助攻。国安队换下安德森席尔瓦， 也出局了。 哎，换上王子明。席尔瓦今天呢其实有两个好机会， 真有机会。他的机会比 玉宁多。 对， 张玉宁断球了，看王子明的位置。 哎呦， 第一时间啊没传，自己再带啊。 刚才那下要直传，要是线路好的话，王子明没准能单刀了。 他是想看王子明这个位置，他可能呢觉得自己要传这个线路跟王子明跑的线路在第一时间不一致，稍一犹豫， 你一犹豫王子明就越位了。 对，这时候王子明就跑到后卫身前去了。 对， 刚才对方呢是15号严鼎浩在背身拿球的时候，国安队这边的背后犯规。这边呢周伟在说巴西外援的脚底下技术好的话呢应该多拿拿球啊，左脚还是可以， 左脚踢得像曹汉东 啊， 这不大像吗？ 今天这左脚这几脚打门不大像是吧，都没有能完全吃上不稳。 这边是张恒维吧， 对方呢 换两个人啊，34号侯玉和28号林杰被替换上场。比赛呢进入到86分钟了，全场比赛接近尾声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对于国安来讲，你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对， 边路起球传中，好球！侯森对于这个点判断还是非常准。但是，即便大侯这个点判断的准啊，咱这中后卫你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轻松起跳去摘这个点啊，你得去靠一下对方的前锋，对吧？万一对方这个起跳干扰了大侯的接球呢？张雨宁头球点下来，看王子明左路杀到禁区里面，传向后点，哎，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后点没有人， 没人包抄了。 嗯，因为后面是王刚啊，在右路，他不可能到禁区里面来包抄来。还是男子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你没有这个边前卫啊，两个边路 他上不去啊， 压不住对方这个禁区角这位置上。对方给直塞，边路拿球，这应该刚刚上场的28号林杰啊，也是一个 U23 的球员，之前呢一共就打过5分钟，都是在最后的时刻，就唯一的一次最后时刻上场嘛，出场过一次。对方在禁区前沿，韦世豪回坐。下半场呢，韦世豪也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确实作为这个边路的一个突击手，他给国安队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带来不小的威胁。34号啊，下半场换上场的侯玉啊，这也是在中场的位置，右边路直接是想传球兜后点，那球是直接踢出了底线。34号侯玉20岁的年纪啊，28号林杰18岁，非常的年轻。这两个队员 他主要也没什么人， 没人了。对，他换下来的呀，就是说场上你要能跑，你就坚持着吧。实在不行，那不换不行了再换。但是国安队这边呢，不是特别的理解哈。 对， 你看张玉宁现在也有点跑不动了，让队员在场上这个消耗过大。刘欢突然的一次上抢，把球踢出了边线。比赛呢打了89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目前呢还是1-0。国安队在第82分钟的时候呢，是由9号张雨宁利用角球的机会头球呢把球顶进球门。这时候大宝好像也脚出点问题，因为啊， 哦， 也抽筋了吧？ 对， 小腿 紧了， 哎， 可能没有到抽筋的地步， 已经有感觉了。 对，他感觉已经有点紧了， 就起跳落地的时候啊，已经有这种要抽的迹象了。 对，你要说现在换， 现在在后卫的位置上， 杨帆， 可能只能上杨帆了。 对， 或者啊，不行，就是上一个中场。然后呢把小池的位置再往回收一收，小池踢过拖后，池中国踢过拖后。 对， 因为你不需要他身高，你需要他能拿球解围。比赛已经进入加时了嘛， 但是可能也不大敢。 这时候广州队呢换上39号唐凯源， 这一大堆名字咱都没听说过。 对，对方呢现在也是换下来一大批这个中场有点跑不动的球员。这球恢复比赛，补时四分钟，因为刚才大宝受伤了嘛，本来是3分钟，又加了1分钟。 刚才李磊还往边路跑，直接让中后卫直接给叫到中间去了，就该收紧中路了。 哎，好球！看王子明往禁区里面趟的，这下有点趟大了。 嗯， 脚底下这下还是没有太好的感觉。其实抹进来之后啊，有机会。广州队现在呢是上几个年轻人啊，冲劲儿在前场，用年轻人的这个冲击在禁区里面第一脚抡空了，很危险啊！但是球还在广州队的脚底下，韦世豪兜远角， 刚才太危险了， 这应该是 又漏人了。刚才 前插的是不是刚换上去那个34号侯玉啊？这一下啊，39号换上去39号谭凯源，直接这下抡空了，要抡上的话还真的是很悬。在回到韦世豪脚底下的时候呢，韦世豪也是 年轻队员，还是没经验。其实就这种球啊，拿这个脚背内侧啊，你兜个角度就行。 而且这个球甚至就是说你在禁区里面你踩一下、 嗯、 对吧，你这边刚才那位置上呢是他和是不是和这个杨立瑜还是和严鼎浩两个人，那边是一个二打一， 对， 面对金鹏翔国安队这边要换人， 要换人了， 换杨帆，国安队要上杨帆， 那肯定要换， 换大宝，对， 刚才大宝下去了好像是， 对，大宝刚才不在场上， 对， 然后呢换下张雨宁，换何振宇， 哎，给了比利奇一张号码，干嘛给比利奇、啊、 不知道这个是比利奇是说什么了、啊、 大声嚷嚷， 但嚷不应该给牌，他就除非你对裁判不满， 对啊， 他可能是对第四官员出言不逊，他认为应该换人，伤停补时阶段，换上杨帆，换上何振宇。 对，伤停补时四分钟，现在已经来到了92分30秒。 嗯、对方呢也是出现了传球失误，哎，玉宁还没换啊，下一次这个死球再换是吧？ 对， 那何振宇可能就上不去了。啊，换李磊，现在李磊趟过了对方，在左侧边线，李磊传中多后点， 哎呦！ 敲回来，哎 呀， 这个球王子铭自己拿呀！ 别敲，别往回做，这球自己拿就好了。 因为玉宁啊，已经是没体力了。 可能刚才啊，对方的后卫啊，在他前头一跳，这么一晃啊， 他没停好。 对，也给他晃了、 嗯。这球你停下来之后自己处理。对方外围边路传中禁区外，头球攻门危险，抢得落点，还好这球比较正，被侯森在禁区里面拿到。第93分钟，让对方在禁区内。完成了一记甩头攻门啊！ 幸亏 大猴这个球，对方就顶得比较正。 对，幸亏对方全是年轻队员，我告诉你。 刚刚上场的杨帆啊，没贴住人。 嗯。 大角球开向前场，在进攻的右侧，对方现在就是简单粗暴了，直接起长传，杨立瑜头球把球顶到禁区里面，侯森呢？稳一下节奏，耗一点时间，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20秒左右。 这球开完大脚，主要在对方的前场能拿一下球， 对， 应该就差不多了。 争一下，哪怕呢对方一拿球啊，你犯个规什么？李磊头球点下来，再回交，这样呢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比赛已经到94分钟了，玉宁头球点一下、啊，还在追。你看玉宁确实今天啊很积极， 真是玩命。哦，比赛结束了。 而在这个时候啊、全场比赛结束，像北京国安队呢，这场球非常艰难的第92分钟啊、第82分钟，依靠9号张玉宁的头球攻门，抓住一个角球的机会，1-0，小胜了广州队啊，小胜了全华班的广州队。可以说这场比赛呢，国安队。 其实、 表现出来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 对，赢的其实挺艰苦的。 嗯，男子，简单的为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稍后在夜话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球迷朋友一起更加详细的来聊一聊这场球。 嗯， 男子简单的点评一下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吧。 这场比赛我感觉可能全队都没有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上。 嗯， 咱们的中场呢确实失去了重要的外援之后，咱们的掌控力啊，咱们现在在下降的挺厉害的。要说的可能是这个换人问题，可能这个阵型问题，就是你可能开场这么打你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下半场咱们一度，咱们尤其是下半场可能投十几分钟可能对方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但是这之后我觉得咱们基本上给对手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会儿我觉得你通过换人也好，通过阵型的变化也好，我觉得咱们可能会更舒服一点的赢下这场比赛、 嗯、 我觉得这场比赛赢得太艰苦了，如果说不是那个角球的话呀，我觉得真是说不好。 对，其实呢可以比赛打得不是这么艰难是吧，这比赛呢在下半场对方出现了一些在后防线的混乱的时候，我们连续在中前场形成压制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比赛踢得更简单的。那当然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段啊，比利奇呢一直坚持使用场上的球员，没有进行人员的轮换啊，我们呢也在稍后听听看看有没有新闻发布会是吧，听听主教练比利奇是怎么来点评这个比赛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啊，